天。 每天清晨七点钟，雄鸡窝窝鸣，体坛内外新鲜事儿，大家来点评。爱你所爱无所畏惧，早起有动力。双奥之声伴我心，体最动听，体最动听。 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雄鸡唱晓。 北京时间的7:01，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雄鸡唱晓。各位好，我是慧凡。 大家早上好，我是王毅。 全新的上班的日子又开始了，经历了这个短暂的中秋的小长假，大伙儿又得上几天班，然后呢就又歇一起儿。 但是呢， 接下来是国庆长假， 我觉得今天上班大家的心情应该是不错的，一出门这天特别好，尤其从东往西走的时候 啊， 那个大月亮还在天上 啊， 然后背后的这个太阳晃着眼睛是吧，从这个反光镜里 啊，所以真的是秋高气爽天高云淡的感觉哈。从昨儿开始天儿就特别的给力。Jason俊说，早啊，工作日这班儿这调休着调休，是上三休一再上五吗？心里有点乱。 没事，听领导安排就行。 对，就自要是发现领导有动向的时候，您一定不能还跟家待着。 对 啊，大家伙儿可以继续来跟我们互动啊。今天的两个话题啊，一个跟国足有关啊，咱们在休中秋的小长假，国足呢确实在沙加继续积极的备战12强赛，即将要迎来10月7号啊，也是在国庆的这个长假当中最后一天，跟越南的比赛，压力会比较大啊。大家伙儿的最后一天的假期，国足是给咱们锦上添花呢，还是 告诉大家伙儿你该上班了。 哎呀，真是让大家心里哇凉哇凉的啊，这两种结果完全不一样。所以战越南，国足能不能强势反弹，这是我们今天聊的第一个话题。 这么一看打越南这两场球这时间啊，都挺有意思的，是吧，一个是中秋节的最后一天，好不容易就是放假的时候啊，另外的一个呢是春节期间，举家也是团圆的时候， 全都是大日子呀。国足啊，真是大家也万众瞩目，肯定会到时候关注这两场比赛。 另外不知道大家伙昨天下午看没看咱们北京男篮和湖北队的这场比赛啊，全运会的比赛，赢下了湖北之后呢，北京男篮晋级四强的希望是明显增加了啊，比较乐观。那赢下湖北，全运会北京男篮实力怎么样呢？您看了比赛之后也点评一下。 尤其是看到曾凡博啊，曾经都是传说当中，小曾如何如何有天赋啊，特别的有灵性。昨儿看了这比赛，好像大家伙这个整体评价都挺不错的啊。乐乐乐说四号位确实挺厉害，家里人也说很不错很不错啊。很多的球迷朋友们还都是看了这场比赛，包括踏雪寻梅也说弹跳力特别好，有灵气啊，首钢的未来。 也希望首钢队呢能够留下这个天赋满满的雏鹰啊，也是雏鹰计划出来的嘛。 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先来关注全运会，苏炳添百米大战称王，俱乐部选手全运夺冠。 另外，全村的希望于静瑶为北京游泳获得第一枚金牌。 在全运会的乒乓赛场上稍显遗憾啊，樊仁东是逆转战胜了马龙，乒乓球男团大战，北京不敌广东，获得了亚军。 再有就是 U22 的男篮，北京队72-64战胜湖北，取得开门红。今天10点半的时候，应该是打陕西。 陕西东道主球队，实力偏弱啊。咱们看看这一场，算是北京男篮的一个调整之战。接下来最后小组赛再去面对辽宁啊，真刀真枪再去拼一拼。国足也是在远方啊，遥望着同一个月亮。正在沙加祝福祖国人民中秋节快乐。 当然呢，恢复期1天2练哈，张琳芃、尹洪博进行单练，而池中国、小池是缺席了训练。 冬奥的脚步行进篇，今天为您带来的是乘着5G 的翅膀。 英国这边呢，联赛杯 福登一球两助攻，曼城6-1大胜对手，而南野拓实呢也实现了双响，利物浦3-0晋级。 德甲莱万领取了欧洲金靴奖的奖杯，我们也一起来关注啊！大家伙儿继续来聊着，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都在开通当中，同时我们的节目也在音视频的同步直播，您在新浪微博上就看到我们了。我们进入今天的详细内容。 全民全运，同心同行。北京体育广播第14届全国运动会特别报道，相约西安，筑梦全运。 好，我们首先来关注全运会的消息。在中秋之夜，全运会迎来了男子百米飞人大战，代表广东出战的苏炳添以9秒95打破了全运会纪录的佳绩夺冠。另外在游泳赛场上啊，浙江名将汪顺也创造了历史，摘得了自己第13枚全运会的金牌。而在山地自行车赛场，来自贵州轮际自行车运动俱乐部的米九江和陈科宇分别获得了冠军和季军，全运会敞开大门的参赛效果也逐渐在显示出来了。 那昨天呢，乒乓球男团是迎来了巅峰对决，樊振东领衔的广东队最终是3-1力克龙队马龙所领衔的北京队。其中呢，樊振东是独得2分，并且在和马龙的对决当中3-2逆转胜出了啊。最后的这个第5局的比赛打的还是相当的紧张刺激的。女团冠军是被辽宁队获得，陈星彤呢是独得2分，包括3-1击败东京奥运会的女单的冠军陈梦所在的山东队是获得了亚军。体操男团的决赛呢，同样竞争的非常激烈，有2位东京奥运会的参赛选手坐镇的江苏队是0.399分的优势力压湖南夺得冠军。 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举重赛场啊，又是2位东京奥运会冠军李发斌和慎立军啊。他们两个都是稳稳地收获了冠军。那值得一提的是，北京的选手贾雄辉是以147公斤的成绩打破了男子61公斤级全国抓举纪录，超过世界抓举纪录，但是他挺举3次试举都宣告失利。拳击项目昨天也收官了，中国拳击队征战东京奥运会的6名拳手这一次全部夺冠。这次比赛启用的是无限制申诉，是用来充分的保障运动队反映合理诉求的权利的。201场比赛申诉率只有7%，14次申诉有2场是经过复议之后改判了。那另外我们也是关注一下江苏女排3-1击败了上海女排，取得了5连胜，同时呢也提前2轮锁定了4强的资格。天津、辽宁双双获得了第4场胜利，但是天津的副攻王媛媛在比赛当中是受伤了。女子水球结束的半决赛联合队决赛的对手会是湖南队。 另外呢，今天在马术、击剑、攀岩这些项目当中呢，还会产生8枚金牌。射箭、高尔夫、武术、散打这些项目是在今天开赛，而群众赛事的活动当中呢，像桥牌、网球这些项目也将会产生4枚金牌。 我们也一一的通过各个项目来回顾一下啊。昨天的游泳比赛当中，北京选手终于是有所斩获了，在女子100米蛙泳的比赛里，于静瑶获得了冠军。来听一下我们的记者李维带来的报道。 22岁的于静瑶被大家称作全村的希望，因为他几乎是北京体育代表团在游泳项目上唯一的正金点。果然他也不负众望，在女子100米蛙泳的比赛中以1分05秒63的成绩获得了冠军。这个金牌是于静瑶收获的首枚全运会的金牌，也是他首次突破1分06秒的成绩。对于这个表现，于静瑶说完全没有想到。 这个成绩确实没想到，感觉就是能这么大幅度的提高成绩也是特别高兴。 其实这场比赛就是于静瑶和她身旁17岁的唐前廷两个人的争夺，因为最近1年多他俩一直是对手，唐前廷赢的次数更多，这也使得于静瑶在赛前并不会看好。不过以200米为主项的于静瑶在后程能力确实强，他说自己这段时间一直在调整。 我进步比较大比较快的是18年的时候，然后19年游完世锦赛的时候其实只有止步一段时间，然后那时候也比较迷茫吧，但是近期就是也有恢复自己。 4年前的天津全运会，于静瑶其实在100米和200米2项蛙泳的决赛中都登上了领奖台，但都只获得了铜牌。 这回他也是拿下了第一枚金牌。对于之后200米蛙泳的比赛，于静瑶也有了更多的期待。 200米我觉得首先还是想要涨成绩吧，100米游完也是给了我很大的信心，然后如果能拿冠军的话最好。 另外我们也是继续来关注游泳赛场上的男子项目哈，尤其是有汪顺所在的项目，哎呀真是就是直接就是引起了流量的聚集。 对，而且呢在这个游泳赛场当中，汪顺是成为全运会历史多金王啊，也是超过了孙杨。再有呢就是多位奥运的明星选手在昨天也是登场亮相，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像徐嘉余啊，包括傅园慧啊，是吧，也都创造了自己的全新的这个全运新纪录。一起来听一下记者带来的报道。 在昨天全运会男子200米自由泳的比赛中上演了神奇的一幕，山东的季新杰和七位浙江选手一同站在了决赛的现场。季新杰拼尽了全力收获了一枚银牌，冠军被名将汪顺获得。在拿下了这枚金牌之后，汪顺在全运会上总金牌数已经达到了13金，超越了之前罗兆应和孙杨保持的全运会12金的记录，成为了全运会历史上夺金最多的运动员。从奥运会夺金到全运会创造历史，汪顺说全运会见证了自己的成长。 2013年辽宁的时候开始，然后2017年天津到现在，我觉得每一块金牌都是见证着我在游泳生涯上一步一个脚印。 汪顺在全运会上的记录并没有结束，后面他还会继续改写自己的历史，而且他也透露希望在4年之后自己可以征战下届全运会。汪顺改写着赛会的记录，而徐嘉余则书写着属于自己的记录。在男子100米仰泳的比赛中，徐嘉余实现了全运会的3连冠，也收获了全运会个人的第9金。他甚至开玩笑说自己在全运的赛场上没有对手。 对，那我差一点，我知道多少了，我9了，努力吧。我也是想希望自己能就还是多拿奖牌，多拿金牌。因为的确国内的确没有对手，的确没有。 作为世界冠军，徐嘉余本有机会在东京拿到自己的奥运金牌，但身体状况不好也让他没能创造历史，所以他也把目标锁定在了巴黎奥运会。 未来还有巴黎，或者也有可能更长远。 两位男选手的目标都是下届奥运会和全运会，但傅园慧可能快要告别全运的赛场了。昨晚他拼尽全力获得了女子100米仰泳的第3名。25岁的傅园慧表示自己应该不会再有下届的全运会了。 不可能不可能，因为我本来不是就属于那种身体特别强健的运动员，我是短距离运动员嘛，所以现在有100米对我来说还是长了一点，我觉得我也很满意了，真的，这成绩就是已经这个满意程度仅次于里约奥运会了。 虽然只是一枚铜牌，但走过采访区的傅园慧一直保持着笑容和他招牌式的表达方式，也许在他心里获得什么样的成绩已经真的没有那么重要了。 傅园慧啊，还是那个洪荒少女啊，太熟悉了。她的只要是一接受采访就金句频出啊。当然曾经我记得有一段时间傅园慧也说自己不要把自己往那个网红的方向上去打造啊，她有点压力，尤其是在成绩出现一些波动的时候。 但是对于运动员来讲呢，大家除了关注他们在运动赛场当中的成绩，其实特别希望就是听到他们在这个运动场之外的一种生活的状态，所以呢傅园慧就特别贴合这个， 他 说话呢又经常出乎大家意料的有意思。 对，这是骨子里的那个有趣的灵魂是藏不住的。这边乐乐乐说孙杨的老师确实厉害啊，培养了孙杨和汪顺，朱指导 对， 确实很厉害。 浙江的游泳呢是有传统的， 对，这是包揽的形式哈，就是王者之师。那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全运会的另外的王者之师的项目，就是乒乓球的团体赛。显得很遗憾啊，最后巅峰对决当中，樊振东小胖也是绝境逢生，逆转战胜了咱们北京队的 龙队啊，马龙帮助广东时隔24年再次获得了全运会的男团冠军。而在女子方面，陈幸彤发挥也非常出色，完胜了东京奥运会的女单冠军陈梦，帮助辽宁3-1力克山东，摘得了女团的金牌。 其实男团这个比赛阵容特别豪华哈，6名上场的队员都是国字号。广东队的这边呢是樊振东、林高远和周启豪，咱北京队这边呢是马龙、王楚钦和严安。前两场比赛实力更胜一筹的樊振东和马龙都是3-0完胜了对手，两个队打成1-1。第三场呢，林高远是经过苦战3-1战胜了严安，广东队也是拿到了非常关键的一分，这让整个后边比赛的走势啊发生了一些小变化，给北京队增加了不少的压力。 所以刚才也有家里人说，如果派咱们的小将比如徐晨浩上去冲一冲，也许会有不错的效果哈。但是这都是后话了啊，因为赛场上只有那个临时的调整和已经不能更改的结果。我们也继续来听一听搜狐体育的专项记者郭健带来的分析。那他还是认为赛前广东的这个微调阵容确保了2-1领先进入到第四场，这个很关键。马龙对阵樊振东的第四盘浪费了赛点，显得很可惜。而我们的一些年轻的队员应变能力相对又较差，心理抗压能力也显得不足。 在全运会乒乓球男团决赛中，北京队1-3不敌广东队获得亚军。我相信对于这个结果，不少人赛前都有一定的预料，但是从比赛过程来说呢，可能和大家想象的还不是完全一样。首先广东队他在阵容上做了一个调整，把周启豪和林高远的位置做了一个变化，这样很明显就是他们希望能够三名球员都拿到一分，这样确保以最低3-2这么一个成绩战胜北京队。因为的确无论林高远还是周启豪，可能在面对北京队的三单的时候都是有一定的优势，但相对来说可能林高远他的发挥的稳定性方面呢有些欠缺。这样呢，我们其实也看到严安在第三盘比赛中还是有些机会，可惜没有抓住，这样呢就给这个马龙带来非常大的压力。其实我相信马龙在赛前也能够感觉到自己身上的这种重任，就是在这场决赛中个人要取得2分。在首盘对阵周启豪的比赛中呢，我们看到了一个非常非常坚韧的马龙，在首局比赛2-5落后的情况下，这时候呢球场出了一个小状况，就是比赛用球有些问题需要换球，换完球以后呢，马龙马上就把比分追成了5-5。从这一个小的细节可以看出他对于比赛的准备，对于节奏的把控和这种专注度都是非常强的。而且到了第一局快要结束的时候，他9-8领先，一个机会球对手有一个扣球，但是呢被马龙很精彩的一个回头打了回来，这个球呢也最终决定了马龙3-0速胜对手。在与樊振东这场较量中呢，我相信两个人无论谁最后胜出都是非常正常的。比较可惜的就是马龙在第四局的最后呢浪费了一个盘点，应该说这个盘点呢是一个机会球，但他最终拉出台了，这是非常可惜的。至于说在决胜局10-6领先、11-10领先的情况下没有抓住，我相信这是一个此消彼长的这么一个过程。在最后时刻呢，樊振东也是打得非常坚决，但是我们应该看到的是32岁的马龙在这种大赛这种决赛里边能够有这样的发挥，在技战术套路包括一些细节上还会有些新的变化，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可喜的。另外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呢，就是在前两盘比赛中呢，樊振东和马龙都是非常快的，直落3局就战胜了王楚钦和周启豪。应该说现在看来呢，这两员小将可能同中生代甚至是老将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尤其是王楚钦在3局球里边应该是只拿到了15分。我相信这无论是对于球队来说还是他对于他个人来说都不是一个令人满意的发挥。大家能看到一旦这些小将在比赛中被老运动员控制住以后呢，他们自己摆脱的办法很少，这是在技战术这个层面上。另外在心理上呢，他们一旦不能突破老运动员的一些套路，就很容易对自我产生一些怀疑，从而直接影响到比赛中的技战术发挥。我觉得对于王楚钦来说，虽然他是布达佩斯世乒赛男双的冠军得主，而且也是这届东京奥运会乒乓球项目 P 卡的拥有者，但是呢，他绝对不能为此而背上一个包袱，而且也不能说明他现在在这种新生代球员的竞争中就已经处于一个非常非常领先的这么一个位置。可以说他距离自己的个人的冠军，距离大满贯都还差得非常非常远。我相信通过这一场比赛，王楚钦也会做一个非常好的总结，来在为后面的比赛，哪怕是单打的比赛，有一个迅速的提升。我相信这也是球队和球迷非常希望看到的。 好，这是咱们在乒乓赛场上的一个整体的情况哈。确实这种临场的微调，这在只要是乒乓的团体的队内对抗里边，真的就是电光火石之间的事情。 但是这东西呢，就是巅峰对决。为什么叫巅峰对决？就是两边真的是只差这个丝毫的实力差距，对吧？就是你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如果某一个小细节好一点，那就是你赢。如果呢稍微的状态有一点点小起伏，就是对手赢。这很正常。让我想起了就是2017年马龙夺冠的时候的那种疯狂的庆祝。那昨儿樊振东赢了冠军之后，你看广东队的整体那种庆祝，这就是为什么乒乓球长盛不衰。你平时打比赛都得是奥运会这级别的，但到了奥运会赛场当中打起来就很平静，像马龙说的是吧，很平静， 很平静啊。因为队内的竞争实在是太激烈了，就稍有不慎，后浪立马就把前浪拍沙滩上。就是大家一直是保有着那种对胜利特别高度的渴望的，尤其是在全运赛场上。张翔也说，嗨，咱们也别太认真啊，说马龙只是败给了岁月。对的，但看到后来龙队有点体能上跟不上趟了哈。 对，刚才也有家里人说呢，是让这个小胖啊打了太多这个正手大角度了。有的时候比赛的过程当中就是制约反制约。 对 啊， 这就是一个竞技体育的基本的规律哈。我们也是继续来关注其他的项目。在全运会赛场上的亚洲飞人苏炳添依然是创造了非常优秀的成绩，9秒95拿到了全运会100米决赛的冠军。那详细的情况我们继续来听一听齐良博的报道。 昨晚，亚洲飞人苏炳添在全运会男子100米决赛中以9秒95创新的全运会纪录成绩夺冠。参加了4届全运会的苏神也终于圆了自己的全运金牌梦。赛后，上百名记者把媒体混合采访区挤得水泄不通，在数不清的摄像机、麦克风和录音笔前，苏炳添表现得十分淡定， 还是比较平和的。我觉得，因为其实从昨天跑完以后，我就知道我在今天只要正常发挥的话，应该突破10秒应该没什么问题，但是至于跑到一个什么样的成绩的话，可能就要看自己的发挥了。只能说还是很平和，但是内心是很开心的，因为完成了自己一直追逐的一个梦想。因为全运会冠军对于国内来说就是一个像奥运会冠军的这样的感觉，今天完成了，但是完成了我觉得还是心情很平和。但是此刻的心情，我想快点回家看一下儿子，因为现在确实有5个多月没见了。 夺冠后，苏炳添绕场一周，接受现场近20000余名观众的欢呼和喝彩。 20000多来的人过来看比赛，对于田径的比赛来说的话，就是一个蓬荜生辉的这个感觉。因为我参加了这么多年的这个田径比赛，从来没有这么多的观众，所以说我非常感谢来到现场给我们加油的观众，谢谢他们。在这里我先祝愿大家中秋节快乐，阖家团圆，感谢大家今天来到这个陕西全运会100米的现场为我加油。今天我也在陕西的这个全运会上面圆梦了，我希望这个9秒95的这份成绩来献给大家，作为一个中秋节的礼物。 32岁，对于一个田径运动员来说，本该进入职业生涯的末期，刚刚参加完东京奥运会，并成为第一个进入奥运会男子田径百米决赛的中国人，这个时间节点本应该是苏神和家人阖家团圆的温情时刻。然而苏炳添却选择了继续在全运会上自己跟自己较量，为的就是圆自己的全运冠军梦。 很开心，因为这次作为一个老将来说的话，参加了4届全运会，在第4届的时候蓝梦对我来说真的是像发一个梦一样。也许可能2017年的失利 还让有更坚强的苏炳添在这个一八还有二一年的赛季走出来。也许2017年的时候已经完成这个梦想的话，可能自己就没有那个追逐的心了。但是现在全运会应该肯定是我最后一届全运会了，但是不代表是我最后一场比赛。 对于未来，苏炳添说，之后也会再次冲击更好的成绩。 其实从今年的表现来看的话，其实只要有一个很好的竞技状态，想冲一下的话，其实现在的成绩应该在可以稳定在10秒以内。只要可能通过更好的一些锻炼训练，还有细节上面抠一下的话，应该未来可以多跑几次9秒8几。 看苏教授非常的严谨，没有任何的说，哎，我夸大一点成分，特别严谨说可能能多跑几个9秒8九。 而且接受采访的时候也挺有意思的是，一下回顾了过去几届全运会啊，2009年是什么样啊？2013年输给张培萌什么样啊？2017年败给谢震业什么样？这次拿到了冠军哈、啊， 全都在自己的那个生物数据库里。 而且呢，又说这就是老师跟学生的比赛。 呵、 啊，说这个在场上说18岁那小伙子就是我们学校的学生，但是我现在学校里是老师， 确实是。 想想这校运会也够横的， 这级别的校运会可不是哪个学校都能有的啊。我们也继续来看看全运会赛场上的一些周边啊，游泳馆的媒体工作间有2张画满了二次元漫画的展示板，也是吸引了非常多的媒体注意。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们也继续来听听齐良博的报道。 这个的话是我们这个奥体中心所在地啊，我们这个西安国际港务区开行的这个中欧班列啊，长安号的一个样子，这个货运的火车。这也是我们西安的钟楼啊，这写的聊咋的，是什么？ 这是什么意思？ 陕西话，好得很， 好得很 啊，好得很的意思。 走进全运会游泳场馆的媒体工作间，两块画满了二次元漫画的展示板非常的醒目，上面画着各种具有陕西特色的漫画，以及全运赛场运动员的卡通头像等，吸引来了不少媒体记者驻足观看。中国体育报记者王灿表示， 我觉得首先第一个还是非常的活泼，因为记者在这个工作的时候会很紧张嘛，看到了这些画之后呢，会有一种放松的心情，同时呢，他也把这个咱们西安包括陕西的一些文化的元素突出出来了，能够更好的宣传陕西全运会的特色，我觉得是对于当地也是很好的宣传。 据了解，这两块展示板原本是用来作为信息发布通告使用的，后来由于更多的信息公告是通过线。 天凉都没有漂亮衣服穿， 别急啊媳妇儿，现在王府井百货大楼66周年店庆呢，一直到9月26号，服饰家居最高满200减80元，24号到26号化妆品最高满1000减200，咱们去百货大楼想买啥买啥。 告别传统，与时俱进，北京广播大厦媒体中心专业融媒体服务平台， 融媒体演播室满足各媒体机构节目制作演出方需求，满足节目及晚会录制虚拟和融媒体实景演播需求，更提供企业年会发布会论坛培训及个人访谈等各类会场，中心设有化妆间、贵宾接待室、酒店客房、餐饮服务等商务配套。 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老板，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的广告招商了。 对方能做什么？ 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我们能得到什么？ 促销员能歇了，但收银员得加班。 靠谱，找他。 让品牌声名远播，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我是一名民航机长，我爱北京，万米高空的清澈与斑斓令我沉醉，起飞和降落更让我心动，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平静的讲述，热烈的讨论，带我经历奇妙的声音旅程。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945就是我的广播。 以上为广告时间。 长城内外， 北国风光如画， 双奥之城，舞动冰雪节拍。 九月十八日起到明年三月，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交通广播、体育广播、双奥之声、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京津冀之声、外语广播、听听 FM 和广播新媒体矩阵联合推出《冬奥的脚步》大型融媒体系列报道，敬请收听。 北京时间的7:30，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也继续为大家带来全运会的消息。昨天全运会的群众项目地质球比赛是在西安市结束了，那这一项也是首次入选全运会的运动，老少皆宜，国内的普及范围也越来越广了。来听一下记者于波川的报道。 精准的抛球，清脆的撞击，9月15号到21号第十四届全运会群众项目的地质球比赛在西安市碑林区举办，共有14支队伍参赛，运动员和技术官员累计197人参与其中。代表广东队参赛的李伟打地质球已经有20多年的时间，他说道：“ 我从98年上了西安体育学院附属体育运动学校开始接触到这个项目，到2005年毕业以后，到了广州。”但是业余时间还一直在坚持，因为这个地质球这个项目情有独钟吧，它每球必争，每出一个球场上的局势瞬息万变，所以这一点就深深地吸引了我。 地质球是双方运动员在规定的场地内用手投掷球来进行比赛的一项运动。国家体育总局小球运动管理中心的宋华勋介绍， 地质球呢是第一次进入全运会，在我们全国有20几个省份、自治区跟直辖市都有开展。这一次全运会设了4个项目，规则总的来讲都是一看就能懂的，比较的贴近大众。小金属的规则呢，主要是靠球和打球，拿起来呢就能打，所以呢，小金属这个项目作为这个普及的运动来说是非常合适的。我们刚刚结束的这个素质地质球呢，这个项目呢，它的规则呢稍微复杂一些，它的从技术上、技术运用上是这几个项目里边是比较全面的，因为它有打击，有滚击。还有靠球，这个大金属地质球和草地质球的规则呢，相对来说也还是比较简单的，都是有目标球，那么向目标球靠近，也有滚击，也有这个打击。 第一次入选全运会，也为地质球项目的未来发展和推广创造了契机。西安市碑林区副区长、地质球经委会秘书长张毅介绍， 碑林区我们举办的这个地质球项目有三个首次，我们这一届是项目首次进入全运会，然后运动队和技术官员首次入驻全运村。我们将赛事活动与运动体验推广相结合，就是请我们场地上的一些工作人员，请我们冠军给他们讲这个地质球的基础的一些运动方法呀、抛球呀这些。 地质球运动设备简单，技术容易掌握，而且运动量不大，而且不受性别和年龄的限制，是一项老少皆宜的健身运动项目。来参赛的李伟就分享了练习这项运动的收获。 那首先是身体协调能力，第二个是这种果敢的这种判断能力，第三是团结协作的一种精神，第四是顽强拼搏的意志。你首先下肢是助跑，要就是每一步要踩稳踩实，那第二就是说是你的腰腹，这个是核心肌肉群这里，那是要能收得住。那第三是上肢，这个摆臂送球，这三个是一个整体，它是联动的，这样才能打得准。 舞动运动节拍，感受冬奥心跳，走进冬奥会。 走进冬奥会，我们来继续带来今天的冬奥的脚步行进篇。当 5G 预见冬奥会会发生什么样的化学反应？那据记者了解到，冬奥会所有的场馆和连接场馆道路都实现了 5G 信号覆盖， 5G 将运用到智慧观赛体验、智能赛事服务、智慧化场馆运营等场景当中。冬奥的脚步行进篇第二集，我们跟随新闻广播的记者王静清去体验乘着 5G 翅膀的冬奥场馆。 在今年的相约北京测试赛上，记者见到了一款无人混采设备，它将用于冬奥会，满足场馆的防疫需求。五棵松体育中心场馆运行团队技术经理韦庆带领大家认识了这套设备。 大家看到这面有一个电视，其实它这个电视的画面对应的是咱们记者工作间，受采访的嘉宾可以通过电视跟记者实现这个采访。 这个采访的数据会同时传到云端。 其实就相当于运动员在走的过程中，相当于一个站点，走到这儿就能停下来跟记者交流。 对， 就是不在五棵松也能看到，是吗？ 对对 ，info 是技术部统一提供给媒体，像每一份账号就是您输到您的笔记本里，就可以直接接入到这套系统。 除了供媒体可以进入的账号，面对观众的云转播系统也将用于冬奥会。北京冬奥组委媒体运行部主转播商郭真介绍说， 对于赛事的转播，我们部署了6个机位，我们所有的信号呢，通过我们现在 5G 加上专线的方式上到了云端，也可以是为海外的记者去提供有效的服务。 是实时的吗？ 对，是实时的。 在哪里能看到？ 这个是面向观众的这个 H5 的页面，在这个里面我可以去选择五棵松的机位一，这是五棵松的机位二。云转播呢是科技冬奥的三大重点项目之一，我们在这个里面主要是通过云画彩编播的技术，对传统的转播呢提供一个有效的变革。 基于 5G 的智能应用，在国家速滑馆也可以体验，比如 5G 加 8K 视频直播，能从清晰度、沉浸度、舒适度极大提升场外观众观赛体验，通过手机终端实时收看比赛回放。国家速滑馆数据工程师高潮介绍说， 咱们是在拐弯的地方，咱们放了76个摄像机，就是每三度布放了一个摄像机，排列下去整个这个场拍出来是圆的。 测试一天感觉怎么样啊？ 很完善了，而且没有任何的故障。 除了优化现场观看的体验，北京大学科技冬奥冰雪 VR 项目组成员盛潇杰用手机展示了在场外以自由视角观看比赛的新体验。 大家所看到的这个画面，我们只用到了40个相机就能够呈现出这样一个效果，但其实它所呈现出来这个画面相当于1200个相机的效果。 盛潇杰在手机屏幕上滑动，正在进行的比赛画面就会转换角度，当他选择一个自己满意的角度时，松开手指，比赛就将以新的角度进行。 自由视角的一个转播系统，它可以在比赛的过程当中通过若干个相机对整个场景进行三维的建模，最终输出一个三维的画面。比如说看到某一个精彩的片段的时候，我们可以任意的去滑动这个视角，当滑到某一个视角你想仔细观看的时候，你就放手，它就继续进行比赛。行业内第一次是采用了这样一种转播的形式。 这种技术不仅丰富了观众实时多视角的观看，自由视角还可以结合裁判的工作。 第一方面面向普通用户的，他能够实时的这种多视角的去看转播，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结合于裁判，单一视角他可能很多角度看不清楚，会对判罚什么造成一些影响，但是我们现在这种360度 3D 的覆盖其实是能很好的解决这种问题。 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前沿计算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也是此次北京大学科技冬奥冰雪 VR 项目组的负责人陈宝全告诉记者，除了手机、电视、头盔也将成为自由视角观赛的可使用终端。 这个项目呢，区别于我们做的以前所有的科技项目，它是一定要以冬奥的这个场景呢作为背景的来落地，一定要落地释放。尽管我们现在展示的是在这儿，但只要是有网络，那实际上你在哪里就是同样的体验。 当 5G 遇见冬奥，大宽带低延时特征契合了奥林匹克的更高、更快、更强的理念，也将为冬奥会增光添彩。 关注最新的体坛资讯，评点最热的体坛射箭，用活力开启全新的一天。朝闻体坛， 朝闻体坛，我们继续来关注远在沙加的国足啊。昨天凌晨，国足是就在紧张的备战当中度过了这个中秋佳节啊，全体教练员和球员也在远方祝福祖国人民中秋节快乐，阖家幸福。我们先来听一听。 国哥，中秋快乐！ 中秋快乐！中秋快乐！ 中秋快乐！ 中秋快乐！ 中秋快乐！ 国哥，中秋快乐！ 哎，中秋节快乐！ 哦，谢谢。 中秋快乐！ 中秋快乐！ 谢谢， 杰哥，中秋快乐！ 谢谢， 头哥，中秋快乐！ 哦，感谢，哎呀，太暖心了啊！哎呀，已经习惯了。过年中秋节，基本上其实现在很难在家一起。所以就珍惜好过每一次的机会吧。 祝我的老婆孩子父母中秋节快乐， 希望他们中秋快乐吧，因为这次不能陪他们过中秋了。 也希望就是中秋快乐，然后继续运动， 在外面集训嘛，然后很多时候都不在家里跟家人一块过中秋节，所以说借这个机会吧，祝家里人中秋节快乐， 家里人都身体健康。 不在家，希望家里都平平安安的， 希望他们每天都开心。然后可能爸爸不在身边吧，然后也希望他每天快乐。 很想他们，希望中秋节他们能够过一个好的节日。 很感谢我的家人，就是对我事业的支持。然后因为这次出来比赛时间离家比较久，然后长时间不能陪伴你们，也感谢就是你们对我的理解。 我的老婆辛苦了吧，然后在家照顾整个家庭。 主要是好长时间没看了，我希望他们能看见我吧。 还是很想念家里，但是也希望所有的球迷朋友吧，中秋节快乐，能给我们加油。 我相信中国队会在后面的比赛取得一个好的成绩。 那我也希望就是能够我们有一个好的成绩。 希望大家支持我们，我们肯定最以最好的状态去迎接下一场比赛。 中国国家男子足球队在阿联酋祝祖国人民 中秋快乐。 听着还是很温馨的啊，嗯， 其实呢也挺不容易的， 很不容易啊，嗯，真的这些国足的这波队员们，也是为人夫为人父啊，都是家人的丈夫和爸爸啊。 而且你说他们训练的时候不努力吗？他们比赛的时候不拼吗？是吧？但是有的时候咱们这个足球的大环境，就是这些队员能够左右得了的吗？他们所能够左右的就是在这个疫情的影响之下长时间的离开自己的家人啊，进行一封闭的集训，力争在比赛当中取得好成绩。但是昨天我看了一个朋友发的朋友圈，就是说国足的教练员也很努力的在备战，队员们也很认真的在训练，但是凭什么一定说能赢人家越南呢？人家越南过去的十来年的时间里面潜心的建造自己的体系，打造自己的青训， 是 咱这屋干这事儿的或者说管这事儿的是不是能够也踏踏下来心，像现在国足的队员去训练那样踏踏实实的去研究一下自己的未来呢？ 你看就是即便到了这个时候哈，也有像赵军这样的，说啊，都是千万身家了，有什么不容易的呀？那长期的在海外的集训，你在我们在享受跟家人团聚的时候，他们在那屋啊还是封闭的集训的状态，而且是面临着很多的舆论的压力。你踢好了，比如说拿越南你赢三分，那是情理之中，也没人夸你，那要是有什么闪失，那就这事儿可就大了。 而且您所说的这千万啊，这个事儿千万别当真，对吧？有多少这个都欠了一年多工资了？ 那现在连广州队都开始有薪金上的问题了。 咱别说人家以前挣了多少钱哈，但是咱换一个角度来讲，反正我觉得，身边的这些朋友，你要告诉他一年多的时间不发你工资，还踏踏实实的到单位上班了，我还真没见着过。 这心里肯定会起波澜。每个月。卡上没有准时准点的打到这卡上的工资， 反正我知道有一些比如是唱歌不错的，跳舞不错的呀，演戏所谓不错的呀， 对个口型的， 甭说欠一年啊，就是这周发钱，明天周一发钱，周一晚上没给，周二的戏不可能排。 对，其实就是这样的， 是吧？ 所以大伙儿还是理解为重。那在这样的一个中秋佳节，队员们也是在海外啊，足协也是想尽了办法让大家去一解相思的这种感觉啊，特意在全队西征之前是从国内带了月饼来，阿联酋当地的中资企业也为全队准备了月饼，而且是指派专人专送，送到了球队的驻地酒店，包括什么还中餐厨师特意给大家包了点大馅儿的饺子啊。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媒体人也很不容易啊，为国足操碎了头发的马德老师就跟随着国足一直在沙加啊，他也是介绍了一下整个国足来备战度过中秋的情况。 那么9月21号呢，也是正好是中国的传统 中秋佳节，在当地时间9月20号晚上，国家队在训练场进行训练的时候呢，因为时差的问题呢，其实在国内啊已经进入到了21号，也就是中秋节了，所以呢，国家队全体球员呢通过那个央视呢，在对国家队每天的整个这种训练，就有个前十几分钟都会有一个那个现场直播，所以呢，正好通过视频这种方式呢，向全国人民就祝于中秋节的快乐，祝于一个问候。完了之后呢，再参加整个这个训练。当然，对于国家队队员来讲，他们整个就是因为没法同自己家人团圆嘛，所以呢，国家队包括足协这方面呢，也是事先呢做好了准备。包括这次，你想国家队出来的时候，专门从国内在出发之前就准备好了月饼带到这边来，而且呢，这边的中国公司就是驻阿联酋的整个这个中国公司呢，也那个事先呢就是准备了月饼，专门送到国家队下榻的酒店。国脚们月饼至少能够有保证嘛，能够吃得上，跟亲人没法在一起的话，只能是以这种方式月饼能够吃上，能够团团圆圆。另外呢，就是国家队这次出征的时候呢，也带了两个厨师。那么这两个厨师呢，也是，专门赶制了整个这种饺子吧。北方人就逢年过节啊什么的，总是喜欢吃饺子嘛，所以呢，专门给国家队包了整个这个饺子。据说调的馅儿非常好，就是很符合整个这种胃口，也算是一种调剂吧。 哎呀，那看这个情况，怎么马老师没吃上这大馅儿的饺子呀？马老师说，听说那饺子味道不错， 只能听说了。 哎呀，太不容易了啊！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哎呀，看到很多家里人，看门大爷查尔斯说：“哎呦，那国足他们职业不就干这个的吗？我1月7000，中秋一样加3天班，没人心疼我呀，一点苦就抱怨，显得有点小家子气了。没人抱怨，我跟您属于一挂的呀。中秋3天班， 您那儿还缺看门的吗？1月7000， 什么地儿啊？看门大爷1月7000， 我跟慧凡到您那儿帮人看门去。 真是啊，还招人的话，一定通知我俩一声哈。在这个过程当中，国足也是恢复了1天2练啊，9月20号重新又恢复了这样的节奏。上午是健身房跟自行车房啊，体能训练，晚上就到沙加体育场副场室外训练了。好在现在入夜之后，阿联酋的气温有所下降，哎，这个对于国足来讲是一个好消息，而球员们的伤病恢复情况也不错。继续来听听马德老师的介绍。 上个周四，国家队安排了一场内部教学赛之后，因为队员感觉比较疲劳嘛，所以给队员放了2天假。调整之后呢，国家队重新开始恢复训练。在那个20号，国家队呢又进行了1日2练，就是9月21号，国家队呢在中秋佳节安排的只是1日1练，正常展开这种训练嘛。那么从目前的整个这个情况来看呢，首先第一点就是进入到9月下旬，马上快到10月份之后呢，就是整个阿联酋的天气情况呢，尽管还是有高温，但是呢白天跟晚上的情况呢还是有比较大的整个这种差异。你比如说你像阿联酋，像现在这个季节啊，上午10点以后出门，到下午就是说太阳下山之前，你出门之外的最高气温呢还是在40摄氏度以上，特别是在太阳下面，人啊整个就是晒得不行，感觉就是说是很难受。但是等着太阳下山之后呢，到了晚上7-8点之后呢，就是说气温啊就会下降到34度、33摄氏度，而且呢还会有一阵的这种小风，这个明显的感觉人啊在这种情况之下体能呢又就要好很多。这个跟今年6月份打40强赛的时候呢，整个这个天气情况呢就是说完全不太一样了。之前打日本队那场比赛中受伤的张琳芃呢，现在已经开始室外训练了。这2天呢单独在 场边呢进行跑步接受队的训练，而且呢已经开始进行有球的整个这个活动了。应该来讲呢情况呢还是比较理想的，正常情况之下不会影响到10月7号同越南队的整个这个比赛。当地时间9月20号晚上训练的时候呢，尹洪博呢就是因为有腰伤问题，也是一个老伤了，就是也是单独在场边进行活动跑步啊，包括跑步的时候姿势来看呢，就是说感觉还是有点疼痛，还是有一点影响，但是问题不算很大，因为毕竟这也都是老伤嘛，踢了这么多年的职业足球，肯定各种伤病都是有的。北京国安的那个池忠国昨天呢就是说是没有去那个训练场地，也是因为就是说相对来讲比较疲劳吧，有点小伤，然后呢就是说在屋里面进行调整，在酒店里面，不出意外的话呢就是晚上他会跟着球队呢去正常的参加训练。除此之外呢其他球员的整个没有什么大的整个这个伤病，所以整个人员是比较齐整的，所有队员呢都是可以参加就是未来同越南队以及沙特这场比赛的。应该来讲呢就是人员方面就是不用担心，最主要的呢就是国家队根据这一段时间整个这种训练情况，包括接下来还要进行热身赛，那么从中选择最好的人员组合，完成同越南队同沙特队的两场比赛。 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咱接下来的这个对手啊， 对， 那就是越南。 现在呢正在越南青训中心展开备战的越南国家队啊，和自己的这个小兄弟们，就是99年龄段的 U22 国足进行了一场内部的教学赛，结果呢是3-2再一次取胜这个 U22。 值得注意的是，时隔3个月重新返回国家队的十号球星阮公凤在比赛当中呢是独中2元，表现很抢眼。反正这话是怎么说，对吧？你要是咱们现在的国家队踢 U22 国家队，要是3-2，哎，那国家队这批老国脚们得被骂死。 嗯，确实啊，那所以，但是我们看这个越南虽然收队的时间比我们要晚，但是人家已经开始有内部的这个教学赛了，而我们呢还没有这个正式的热身赛啊， 还在等待着热身对手的确认吧。因为留在沙加那边就是希望能够在那儿找到更高质量的热身对手。如果你要是回到国内，比如说和 U22 的国足来踢，因为咱们这个 U22 国足的水平确实也一般，是吧？或者说你跟这个中超的球队踢，因为中超球队也都在刚刚收队这种情况， 对， 也没有真正有质量的这个热身赛，所以在那边呢，也希望球队能够练得更好吧。 嗯，所以我们也看看之后的热身赛的表现哈，也继续来听听马德老师带来的介绍越南的情况。 中国队在这边阿联酋进行备战的时候呢，就是我们的两个对手越南队还有沙特队呢，其实也在忙着整个这种备战，最主要是下一个对手越南队。那么越南队呢目前正在河内的越南足协青训中心展开训练，在19号呢越南国家队同样在基地里面进行训练的 U22国家队进行了一场热身赛。那么这个越南的 U22 国家队呢，就是准备10月份参加第5届亚洲 U23 锦标赛预选赛的整个这个队伍，他们打了一场热身赛。越南国家队第一节是那个3-2，阮公凤就是这一次重新归队的那个中场球员，而且中国球迷也比较熟悉的，就一个人进了两个球。那么根据越南足协的整个这个计划呢，越南国家队在这个集训期间呢还准备计划进行两场比赛，一场是22号，一场呢就是在那个26号，然后进行两场热赛，对手呢也全部都是那个越南的 U22 国家队。做出这样的安排呢，其实大家也能够理解或者是能够想象得到，因为现在越南不光是越南了，其他就是说是亚洲国家都或多或少的受到那个疫情的整个这种影响吧，就是队伍呢出不去进不来，就是没法进行国际热身赛，就像中国队一样，在国内的话你根本就没法进行热身赛。所以呢他们越南国家队想出来办法呢，就是同越南的 U22 进行比赛，这个也算是他们备战。那么根据计划呢，他们是准备在10月1号从越南河内出发，飞往那个阿联酋，然后准备10月7号同中国队的比赛。 我们也继续来看看接下来的另一个对手，十月份的另一个对手沙特啊，现在希拉尔俱乐部也是发了一个公告，说球队的中场攻击型的核心球员萨勒姆多萨里因为受伤要接受治疗跟恢复，要预计缺席3到4周的时间。哎，但是这种信儿咱听听就得了。 而且呢，咱和人家那个实力真的就差一个多萨姆吗？ 可说呢啊。 所以呢，对方这个人员是不是受伤也不是咱们准备的重点啊，最重点呢还是要调整好自己的比赛的状态和节奏。另外呢，就是之前啊，他们的防守型中场奥塔伊夫因为十字韧带的这个受伤已经是前往德国治疗了，所以这些消息在赛前如果都出来的话，我倒是会担心会不会影响国足队员们那种比赛的心态，因为特别像打澳大利亚那场比赛之前各种各样澳大利亚不利的消息，结果国足呢反而在比赛的过程当中没有展现出自己应该具有的这种比赛的态度。 不过已经有了澳大利亚那一场打底，这回教练组以及最重要的啊，就是那个技战术分析团队不能再看走眼了吧。这回得踏踏实实的把沙特也研究透了， 研究研究人家的联赛，因为这个联赛也能证明他们国脚的水平。 至于说沙特队呢，目前沙特的球员呢主要是跟随各个俱乐部进行参加国内的联赛。按照计划呢，他们原本是在9月30号、10月1号、10月2号呢还要打第7轮联赛。由于沙特队下面接下来的两场比赛，先是对日本，然后接着是对中国，这两场比赛呢比较重要，而且都是主场比赛，所以沙特队呢主教练雷纳德呢也提出来了，就是说希望能够早一天开始集中。所以呢沙特足协前两天呢对联赛赛程已经进行了微调。那么所谓的微调呢，就是把原定在10月2号进行的4场比赛的时间呢全部改到了9月30号或者是10月1号。那么确保沙特国家队所有球员能够在10月2号啊全部报到，然后展开备战。当然对现在沙特队来讲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联赛因为在进行嘛，进行过程中随时有可能出现球员伤病的情况。你比如说像沙特的希拉尔俱乐部就已经宣布他们的就是说攻击阵容里面的整个核心球员萨勒姆多萨里呢就是因为伤病将休战4周。多萨里呢是在上一轮联赛里面左脚脚后跟腱呢好像是那个受伤了，是那个韧带撕裂，这个要进行康复啊等等需要4周时间，那么肯定接下来无法参加进行后面的联赛。对国家队的比赛呢也恐怕要缺席，包括10月中旬的亚冠联赛，这个呢对球队影响呢是比较大。因为在此之前大家可能都已经知道了，还有他一个防守型的中场球员也是沙特国家队的主力，当时在同越南队的比赛的时候第18分钟就受伤下场了。这名受伤下场的球员呢就是在昨天在德国接受了手术治疗需要6周时间康复，所以呢肯定也是没法参加同中国国家队的比赛的。这些主力球员的整个这种出现伤病呢对球队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影响，但是呢我想不管怎么讲吧，就是对中国队而言最重要的还是把自己的备战工作做好，不要过多的在意对手是不是有伤病啊，或者是自动卷烟等等这些情况。 北京农商银行凤凰乡村游每周有特价，关注北京农商银行一服务微信公众号，进入凤凰乡村游商城，使用微信支付选择北京农商银行借记卡，特价商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详情请咨询96198。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血虚萎黄、心烦不眠、眩晕心悸、肺燥咳嗽要调养，北京同仁堂阿胶补血滋阴润燥止血同仁堂果药。 以上为广告时间。 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我是王毅。今天白天在高空偏北气流控制下，天气晴朗，空气清新，体感舒适，适宜户外活动，午后紫外线强，外出要注意遮阳防晒。具体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7摄氏度。登山气象指数，近期山区土壤含水量饱和，地质灾害风险较高，不适宜登山。今天的气温在28到17度之间，白天舒适度指数为1，体感较为舒适， 夜间舒适度指数为2，体感偏凉。今天光照充足，紫外线气象指数为4，照射强度强。感谢收听健康生活指数，体育广播祝您生活愉快。 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调频102.5兆赫 ，Sports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 动起来 ，Sports Radio， 一起向未来。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135天。 好，北京时间的8点钟来到了第30段，我们也赶紧来关注一下全运会上的男篮的表现啊。昨天进行的 U22 男篮的小组赛，其实咱们是下午场，上午就已经有比赛了啊。上午是卫冕冠军辽宁对东道主陕西，那确实陕西在辽宁面前显得相当的不堪一击啊。上半场辽宁就30分领先优势，下半场继续扩大优势，最终是98-58，40分啊，轻取了陕西，取得了开门红。 对，主要是辽宁这个阵容确实是太过豪华啊，周琦、郭艾伦、韩德君、赵继伟、张镇麟，就这哥五个往上一站，确实你让陕西队打起来是没法打啊。 对， 除了辽宁队大胜之外呢，广东队也是在一场非常关键的比赛当中击败了山东，因为这个小组确实竞争相当的激烈，还有浙江嘛。 对， 所以广东呢84-68大胜了山东。在这边广东队阵容当中，周鹏拿到了9分，赵睿14分，胡明轩17分，包括像沈子杰8分9篮板，他这个阵容也是很豪华的， 相当啊，是 plus 版的广东队啊。全运会男篮的 B 组还有一场是浙江，这次面对的是天津，但是比赛的结果并没有像我们想象就是差距会那么大啊，98-74啊，取得了开门红。那这场比赛吴前是27分，有5记3分都命中了，也是球队获胜的一个最大功臣。天津方面田宇是空砍了18分，而咱们北京队方面啊是72-64战胜的湖北男篮。那这场比赛拿下之后，可以说是拿下了一场小组最关键的胜利。 对，而且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呢，真的还是有一点小起伏的哈。一度在第3节比赛的时候，对手还把比分曾经这个反超嘛，当时那段时间打起来还是挺艰苦的。我们连线一下北京青年报的记者宋翔啊，我们聊一聊咱们北京 U22 男篮的表现。 不吐不快，有一说一，祝他上麦啦。 宋老师您好。 主持人好。 昨天这全运会首战哈，咱们也是刚才王毅也说这个过程当中稍有起伏，所以您怎么评价昨天北京队整场的表现？ 我觉得呢，确实在第3节的时候，尤其是中间的阶段，他们确实在进攻上，尤其是在一些进攻选择上有些偏差，而且被对手呢接连命中几个3分球之后呢，整个的形势呢在我们看来会有一些这种起伏，或者说一些惊险。但是呢好在呢这些球员呢，我觉得他们就是纠错或者调整能力还是比较强的。而且这批球员应该说经过了这个联赛的锻炼，并且是过去几个月的一些磨合，我觉得他们整个的无论是整体的战斗力还是他们整个的一个信心，我觉得都是处于一个比较高的一个状态。只是因为他们过去的几个月都没有这个比赛，而是更多的是一个训练的状态，所以他们在来到这个全运会第一场这个比赛当中，确实会有一些这种无论是心态还是他们整个的一些感觉都会有一些起伏，我觉得这个也是正常的。但是呢好在呢我们最后还是拿到这个小组这个非常非常关键的一场胜利。 确实这场比赛拿下之后，是不是可以说我们进入4强就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了？ 确实可以这么说啊。虽然今天呢还有一场比赛对阵的是陕西队，我们知道陕西队呢是这个小组当中整体实力最弱的一支球队。 对。 昨天的时候呢，他们也是以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分差输给了辽宁队。 应该说今天的这个上午的比赛，我们觉得北京队赢下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那如果不全赢的话，那他们基本上就是小组第二了。那因为我们知道小组第一的肯定也是辽宁队，这个呢也是一个实力的一个对比。但是呢，小组前二就可以进入前四。我们上届比赛呢是第五，如果这次能够进入前四的话，那确实是一个成绩的一个提升。在之前呢，我们也采访了谢立斌，像他也说呢，这次呢我们的分组形势也不错，而且呢有比较好的机会呢去提升成绩，这是呢也是他们的一个小的目标吧。 当然这场比赛大家都非常关注的就是小曾曾凡博的表现，最后是18分、7个篮板、3个助攻，还有4次封盖，这数据上看起来还是挺亮眼的，而且很全面啊。你怎么评价小曾的这个表现？ 我觉得小曾这场比赛其实我觉得还是比较惊艳的，因为呢他第一次大成年做比赛，整个的这种天赋我觉得有一个给我们感觉是拉满的一个状态，确实他的这种无论是身形臂展还是他的这种封盖以及他的这种弹跳，包括他跟田宇翔的那次空中接力令人印象非常的深刻。这些的比赛过程可以看到，其实他的这种防守的这种感觉意识跟他的能力还有他的整个的这种身体的素质这种爆炸性令我们感到这个后辈可期啊，确实他的这种北京队很少有这样的这种天赋的球员。这样的表现呢其实也让我感觉到有些类似当年的一些孙悦，包括他的这个防守，他的封盖，还有包括曾凡博，他是还是也是一个左手将啊，这样的这种小特质真的让我们感觉到有些像当年的孙悦。但是呢在赛后采访的时候，我其实也是给谢立斌发了微信，他也谈了谈对于小曾的一个感受。谢立斌呢说呢，确实他在防守封盖上有些跟这个孙悦很类似的地方。同时呢谢立斌也指出呢，孙悦呢更偏向于一个组织型的一个后卫，但是小曾呢他的这种进攻的能力可能更具有这种侵略性，或者说他在进攻的欲望上会变得更加强烈。所以我们觉得邓凡博还有很多的这种上升的空间，并且如果他的这种成年组比赛的次数越来越多的话，经验越来越丰富的话，他的整个的技术能力以及他的这种对抗性，我觉得会提升会很快。所以这样的球员值得我们给予更多的期待。 这也是咱们首钢的这个雏鹰计划当中飞出的一支现在正往那个雄鹰的方向去发展的小将当然还有一位就是咱们之前也都聊过，就范一鸣这次也是几乎可以说很多球迷是第一次看范一鸣的场上的表现。 范一鸣呢确实也是跟邓凡博同样是雏鹰计划培养出的一个非常杰出的一个球员。但是呢他的名气呢并不是邓凡博大。这一次的比赛也是范一鸣去展现自己，或者说让大家看看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球员。从第一场比赛来看呢，他的这种整个的精力更多投入到防守当中，虽然他的得分呢也还不错，但是呢我们也看到其实他在整个体系当中他的作用呢可能更加集中在防守。而且呢范一鸣呢他跟我说他成长的轨迹当中他练篮球练得非常的晚，他开始呢他大概是初中的时候才练篮球。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小细节可以体现出他的这种在近些年当中成长速度是非常快的一个表现吧。因为他也说他练篮球的这种时间很晚，但是后天呢必须要通过更多的这种苦练，更多的这种投入才能成长为一个比较好的球员。而他来到这个成年组比赛之后呢，其实他学习，比如说像翟小川去学习，他跟翟小川呢去聊了很多，而且翟小川呢作为球队老大哥也是倾囊倾这个给他很多的这种建议跟帮助，尤其是在过去的几个月当中一起训练一起对抗，让这个范一鸣其实提升或者说他的这个各方面这种提高我觉得还是比较明显的。那这次的比赛呢其实对于范一鸣而言呢，我觉得更多的是要按照球队给他的这种角色的定位去完成，我觉得这个呢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个位置上其实北京首钢队并不是很缺人，包括雷蒙，还有翟耀川，还有之前的王晓辉，其实好球员很多，但是年轻球员你如何去成长，如何去获得更多的场时间，你只有通过努力让教练去给你更多的信任。 那确实，刚才听您介绍哈，就是咱们这一年首钢去培养出来的这些后备人才，不管是小曾还是范一鸣这两位，其实都是那种特别聪明的球员哈，感觉他们打球的时候是球商球感都很不错的，这是不是也是咱们整体上在后备人才上的一个大的一个特点？ 这个我们还是感觉到，因为确实也是出现了像是曾帆博啊、范一鸣这样的比较好的球员，但是呢整体而言，我们整个的北京篮球的这种基础还是比较的弱，相比较其他一些重要的省市，比如说浙江啊，比如说是广东，我们在这个青少年培养的这几年当中确实有所加强，特别是雏鹰计划出来之后，也是涌现出或者说通过一个新的方式涌现出一些杰出的球员，但是我们还是要看到我们的这种底子比较薄，我们的青年队这块呢应该说无论是投入还是整个人才的产出相比较还是比较少，这也是我觉得困扰北京篮球的一个重要的因素，但是呢这几年有所改善，我们也希望在这块呢能够更多加强，只有这样，其实北京篮球无论是成年队啊包括青年队，我觉得成绩才会越来越好，因为你看这次的这个青年队我们这个全运会比赛我们并没有这个杀入的决赛，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比较遗憾跟可惜的地方，这也是从侧面反映出我们在整体的实力上并不是很强的一个这一个情况吧，所以我们会觉得未来的几年我们可能更加在这方面要更加的着力。 好的，谢谢宋老师给我们带来的介绍，谢谢，再见。 再见。 确实我们也是看到有像曾凡博像范一鸣这样的已经是果实了啊，可以去摘桃的同时，还得看看这个种树的到底种的怎么样， 另外还得把这桃园给看好了 不能让别人把这桃给摘走了， 对吧？没事老有这个弼马温进来吃点摘点，这不大好 啊，真是那垫着咱的贼着咱的可不少。 其实包括在昨天比赛当中呢，孙浩峰拿了13分，命中率也比较高啊，这个1.95米的球员也发挥的不错吧，希望这2001年的这些小将们能够有好的表现。同时呢更重要的就是说不要过早的就飘了，其实刚才像北三所说的多练一些这个最基本的技术，比如说加强一些力量啊，加强一些投篮的训练，别把重点放在那些花活上。 就尤其是有天赋的球员在成长期里边特别重要的就是踏实 啊， 踏实的走好每一步。 这边看北京老哥哥说范一鸣跟范子铭有关系吗？这 您想多了， 有60%的这个66%的字儿是一样的，其他的没什么关系。 对，您只能说这同源啊，有可能啊，还是一个概率问题。 以数据为眼，聊体育的事儿，体坛热搜榜。以数据为眼，聊体育的事儿，体坛热搜榜。 好，体坛热搜榜，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些体坛的热搜新闻。 哎，昨天晚上一刷微博，微博热搜榜第一位啊，竟然是跟全运会有关的。 也惊着了。 当然也跟中秋节有关，是吧？就是真是正经八百的拾金不昧啊！一位司机捡到了全运会的金牌，关键呢，他误以为是月饼啊，归还给了河南空手道队的队员。 司机师傅当时肯定饿了，饿坏了，太想吃月饼了。 他是在这个赛场开车嘛？对吧？驾驶员，他是赛事的驾驶员，所以他能够接触到运动员。尹嘉欣他说，我打扫这车的时候呢，发现座位底下有个盒子。因为9月份嘛，马上要中秋节了，我以为是块月饼呢，结果打开一看是个金牌，我赶紧第一时间把这视频发到驾驶员群里边。一开始呢，就是大家伙以为就是金牌那种样式的纪念品。后来发现不是这么回事， 是真的金牌。对，所以就赶紧啊，拾金不昧，也是还给了这个丢失金牌的运动员。 消息一出，一方面这条消息上热搜，另外一方面马上开始搜这个，因为金牌属于河南空手道项目的运动员，就大家就说，还不如直接把名说了呢，赶紧上网搜河南空手道冠军是谁。 啊，找到这名丢失了金牌的 心太大了 选手， 哎，然后给他送盒月饼， 啊，放到一个盒里。 嗯， 那，啊，另外昨天的100米决赛啊，男子100米决赛的苏炳添也是登上了热搜，那他这也是拿下了个人的首枚全运金牌，创造了新的全运会纪录，连续的能够跑进10秒，啊， 嗯， 苏教授果然是能力非凡。 另外呢，就是马龙樊振东再一次上演巅峰对决龙争虎斗了。在团体赛当中，广东男团在面对北京队的时候呢，马龙和樊振东这场比赛，小胖在6-10落后的情况之下挽救了5个应该是盘点，如果那再拿1分的话，龙队就把大比分扳成2-2了嘛，所以他最终呢硬生生的在比赛当中完成了逆转，13-11击败了龙队，帮助广东拿了冠军。 嗯，确实也有网友啊感叹了一番啊，就是觉得现在看到龙队被小胖赢了之后心情很复杂。 嗯， 因为这手心手背其实在国乒的这个团体里边对于球迷来讲可能都是肉啊。 嗯， 樊振东又特别需要在巴黎周期的这一场胜利，毕竟时代大旗已经落小胖肩上了。但是呢，马龙作为老将又特别的不容易啊，又经历了一个漫长的5年东京周期之后，然后这网友说，最后想说两位都是伟大的运动员啊，希望小胖和龙队后边比赛继续加油。 嗯，另外的一个上了热搜的话题就是梅西。在周二的时候呢，巴黎圣日耳曼确认了梅西左膝的伤势是左膝挫伤，接下来将接受进一步的检查。之前呢，大巴黎2-1战胜里昂的比赛当中，波切蒂诺在76分钟啊将梅西换下场，在当时这个换人引起了争议。昨天呢接受采访的时候，波切蒂诺说，说比赛期间我们看到梅西在检查自己的膝盖，并且在一次射门之后呢做了一些手势，所以我们把他换下来。 这算是赛后找辙吗？ 但是我总觉得这个不太站得住脚。 嗯， 如果要真的是梅西认为自己膝关节不太舒适 了， 主动要求下场的话，那下场的时候怎么也得跟把他因保护换下场的主帅握个手啥的， 对 啊，也不能说这个手也不握，然后这个表情也很不理解，坐在替补席板凳上，一个劲儿的那儿喘着粗气，那是运气。 对， 那这气自己膝盖受伤还是气什么？ 对，所以这个一看就是波切蒂诺心里也有点慌啊，这有点找辙的意思。梅西那个给你眼神自己体会啊，已经充分说明了一切。 对，小眼神一飘，我膝盖伤了啊。 啊，其实这个更衣室啊，对于波切蒂诺来讲也挺难。你说这么多的大牌的球星马一块儿，怎么去平衡彼此之间的这个球权的关系？哎呀，真是一个很大的功课，也需要特别多的智慧。我们也看到登上了热搜榜第5位的还是汪顺啊，已经拿了13枚全运会金牌，他也是超越了孙杨和广东的游泳名宿罗兆应，登顶了全运会历史的多金王。 另外呢还有就是关于疫情防控的一个最新的消息也是上了热搜。2021年的9月21号0点到18点，哈尔滨市发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例。当然呢现在哈尔滨也在紧急着进行核酸检测，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排查3名确诊病例，密切接触者是291人，包含了外地9人，密切接触者的密接啊应该是次级密接有996人，其中呢已经是集中隔离222人，核酸样本的采样505人，出结果的195人都为阴性，待出结果的310人，待测的还有752人。 嗯， 当然这个哈尔滨的疫情一出来之后，大家还在上热搜的就是那剧本杀是吧。 嗯，对，这剧本杀就很多，昨天在朋友圈看到其他朋友在就是刷啊，说哟，这剧本杀有这么好玩吗？连着3天，每个因为一个剧本杀要是那种大一点的本子，怎么着都得4-5小时才能完成 啊。 就是这么吸引人，连续3天啊，都在那个剧本杀那个馆里啊，沉浸式的玩耍啊，所以游戏时间还需要去克制一下， 有些过长是吗？ 克制一下，克制一下啊！但是还有一事儿特别需要克制的，就是晚睡这事儿啊。现代年轻人都有这个习惯啊，这晚上睡觉前一玩手机，哎，一不小心天亮了 啊。还不错，天亮了，总比那个玩着玩着然后睡着砸脸上强。 呵，你直接 需要进医院了啊，那就更不好了。这个晚睡强迫症啊，现在都成为一种新的年轻人的生活状态。说每次看到这个熬夜的 N 种危害，其实呢，都下定决心要早睡。看到有人因此而猝死的新闻，都想今天一定不熬了啊。结果还是不到半夜不睡觉，睡前抱着手机不放，所以这事儿啊，还真得是自律些。 哎，前两天呢也看了一个娱乐节目啊，一个娱乐节目里面呢，唱歌的几位老几位 啊，老几位， 哎、老几位 哦， 哎， 什么唐代之类的， 这个披荆斩棘的在唱啊， 哦、 在聊这手机的事儿 啊、哦， 其中有一句话很有道理，就是现在到底是我们在玩手机， 还 是手机 在 玩 我 们？ 那些算法都已经把我们研究透了、 哎、 啊、我们只是那个算法当中的一个小小的环节。 嗯， 这么一想就觉得，嘿，我就不上这当了，是不是啊？必须把自己给解救出来。 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洞见风云变幻，赛场锐观察。 好，赛场锐观察，我们也继续来关注国际足球啊。 对， 也还是继续说说巴萨的这个问题。 先来关注一下这个今天凌晨结束的一些比赛吧。英格兰联赛杯的第三轮，曼城6-1主场大胜维康比，德布劳内、费兰托雷斯、帕尔默取得进球，福登呢是一球两助攻，马赫雷斯是两球一助攻。 那另外在今天凌晨的英格兰联赛杯的第三轮，利物浦客场是3-0完胜了诺维奇，南野、梅开二度、奥里吉进球，这是近14次对阵诺维奇取得的12胜2平的成绩。那另外还有一场比赛，就是关注一下 C 罗， 对， 上一场2-1战胜西汉姆联的比赛里边，他的冲击速度也是飙出了全场最高，是每小时32.51公里，这个冲刺速度真的是啊，也就36岁的 C 罗能做到哈、 我记得当时在德甲，这个阿方索戴维斯 啊， 时速是37还是多少？ 哎呦呵， 也非常快了， 相当猛、啊、 哎，这个苏教授。苏教授啊，这位老同志，这位老师， 这位老同志、 哎、 啊， 这位老师在奥运会赛场当中，好像那个最高的时速是差不多不到41。 这要是给苏神再改造啊，就像当年博尔特退役时候不说吗？我上哪队，我踢个前那个边锋去，没什么问题啊。 不能去强队。就是因为强队不给你这个纵深的空间 机会、 哎、像苏神啊博尔特、啊、这一跑，这速度到极速的时候都在30多米，这出底线了 啊，这必须得到一个就是 死打防守反击， 对， 锋线上一高一快，博尔特和苏炳添 啊，这适合国足啊。啊，我们继续来说说巴萨。现在巴萨跟科曼之间啊，其实还是一个很微妙的关系。虽然说本轮西甲巴萨是凭借最后关头进球1-1战平了，加上之前欧冠、又那个0-3完败给拜仁的比赛，其实科曼的帅位也是岌岌可危。我们也连线了天鹰啊，他也是觉得10多年的辉煌啊，少了梅西之后的巴萨一下就跌到低谷了啊。但是一个科曼可解决不了这些年遗留的问题。 好像科曼执教任何一个球队都不是特别的顺利哈。作为一个这种曾经的超级球星，执教这种超级豪门，看上去他总是不顺利。他在哪个球队都会发生这种问题，他在哪个球队都会有这种争议。巴塞罗那现在的问题不仅仅是离开了梅西，不仅仅是大量的伤病。其实巴塞罗那首先他是面临着一个超级豪门十几年以来的这种在峰顶上的这种前进之后必然的一个滑坡，必然的一个低谷。这种情况我觉得是很多的客观因素组合在一起，远远不是一个科曼可以去解决的。就像之前啊，这个巴塞罗那这种梦之队形成之前的情况是一样的，想走出低谷它需要很多的因素，单单一个科曼它本身就没有这个能力，再加上它的这种各方面的运气，周边环境也不足，所以才造成了今天的困境。从理论上面讲，我认为世界上任何一个教练都不会在现在去选择执教巴萨，就是顶级教练啊，不会在现在去选择执教巴萨。你有梅西的时候你不去，有苏亚雷斯的时候你不去，有内马尔的时候你不去，你现在去，你看看现在这些队员的水平，这个老的老小的小，年轻队员尽管身价高天赋高 工资高，但是表现却非常的差。所以说我认为现在的巴塞罗那不是教练的问题，也不是俱乐部的问题，我觉得是一个周期性的必然。因此现在真的是谁去执教巴萨都是一个大雷，都是一个大锅，得过去这个扛雷顶锅，所以我认为不是一个好事情。而执教巴萨的，我认为也许是一个现在依然不是顶级教练，但是愿意跟巴萨一起去共同度过这个难关，一起往上走的教练。就像当年尚不是世界顶级教练的里杰卡尔德，包括尚不是世界顶级教练的瓜迪奥拉，只有他们这样的人身上有很强的这种荷兰足球或者是西班牙足球血统的这种队员，这种曾经的昔日球星，我认为才有机会。巴塞罗那的成功是可以复制的，历史是可以再现的，但是它需要机会，需要人，需要天时地利人和。能够拯救巴塞罗那，我觉得第一需要这个，第二还是需要时间，未来几年之内巴塞罗那都很难走出低谷。 巴萨这个有点推倒重来的意思了啊，就想要再回到当年那个豪门巅峰的状态，距离有点远啊，再加上这个财政这几年不太给力， 这也是受到了全球疫情的一些相应的影响吧，像一些大俱乐部都面临着如此的困境，比如说尤文啊，尤文在最近也遇到这样的情况，包括像1-1战平米兰之后呢，尤文的两个主力什金斯尼和拉比奥特还发生了一些争吵。好像说这个内讧也是影响了尤文的战斗力，再加上 C 罗的离开，天鹰呢也在分析说，包括内讧在内，都说明俱乐部的管理水平在下降。 我认为现在的尤文图斯啊，所遭遇的问题，虽然看到的是球员之间的门将跟中场队员的内讧啊，互相之间的批评，其实在足球比赛当中这种批评是非常常见的。但是呢，这个存在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这种批评的声音是如何传出来的。我们知道在之前的意甲联赛当中，尤文图斯是俱乐部管理水平最高的，他们经常会在比赛当中啊，在这种比赛的赛场之外啊，尽管有很多的问题，但是俱乐部从来不会让这些消息能够公布于众，另外从来不会让这些消息能够扩散，进而影响到球队。现在这种内部的问题出现了，而且被传出来了，本身就是尤文图斯俱乐部第一是管理出现了问题，管理的水平跟以往下降很多，第二个这个非常有可能就是尤文图斯的内部的人希望这个消息能够放出来。所以说无论是从哪个角度上看，现在的这个消息的泄露都是对尤文图斯管理水平跟尤文图斯内部团结的一个巨大的打击，甚至啊，我们可以说在尤文图斯的内部它存在着不同的这种势力，不同的力量。因为尤文这么多年以来一直致力于去拿到欧冠，但是在豪赌了 C 罗之后依然无法实现这个目标，其实尤文图斯已经开始逐渐的在经济上面出现了很大的问题。尤文图斯的这种俱乐部的经济问题，这种营收的问题，现在压力会越来越大。尤文图斯在这个豪赌欧冠的路上走的已经非常远了，现在看已经很难收回来了。而他在俱乐部的内部出现的问题，恰恰是这一个宏观问题的反应。所以我觉得啊，这些问题看上去现在只是几个队员之间的问题，但是未来我认为这个东西有可能会在整个赛季一直伴随着尤文，一直影响着尤文。尤文昔日给大家感觉出来的这种职业的态度，这种专业的这种管理能力，现在正在消退。我觉得尤文图斯真正的这种下滑，其实是从这个事情开始的。 那我们也关注一下意甲联赛当中啊，五轮的一场比赛，国际米兰在客场3-1力克了佛罗伦萨啊，这场比赛也是国米最近状态不错的一个表现啊，近八次联赛对阵佛罗伦萨，他们是4-4，这也是双方的第167场意甲的交锋。好了，一段片花广告之后，我们在8:30再继续回来。 商务出差，我住北京广播大厦酒店，交通便利，服务设施齐全，性价比超高。 和爸妈来京旅游，我们住在北京广播大厦酒店，附近就是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老爸的选择太赞了。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客房以现代家居和新中式家居为主，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预订电话85015588。 国庆中秋去哪儿？ 去哪儿都是人，哎。 我们一起去探险吧！招商银行小招喵冒险岛号抵达赛特奥特莱斯，和我一起寻找传说中的惊喜吧！ 小招喵在快闪电现场等你哦，就在北京赛特奥莱。 王府井百货大楼66周年庆热辣狂欢即日至26日，服饰家居最高满200抵减80元，25至26日每满2000再加赠100庆生礼金，25日还有满额抽奖黄金每克前66元等精彩活动等你参加。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国际足联规定，守门员最长持球时间不能超过6秒。传奇乔丹的生涯总打铁数是12345球。冰壶的比赛场地并不是平的。雄鸡唱晓，身边的体育百科，点亮你的好奇心。 到了北京时间的8:30，这里依然是王毅和慧凡为大家共同带来的雄鹰唱晓的第4时段。我们还是为大家宣传一下啊，这是我们自己家的事儿。 哎， 你好大主播，2021融媒体主播大赛9月13号就已经进入到了初赛的投票阶段了。从报名通道开通以来，组委会收到了全国近900位选手的报名信息，参赛作品呈现了年轻化、网感强、类型多的特色。从13号到22号，也就是今天，会有50位选手通过行业推荐、粉丝数量和网络投票3种方式晋级复赛。听众朋友依然是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客户端或者是听听 FM 的微信公众号进入到大赛页面，收听参赛作品，为自己喜欢的选手投票。更多的大赛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听听 FM。 哎，多投票是吧， 嗯， 将来早上起来没准就有您投出来的大主播， 哎，跟我们这儿坐着啊， 哎， 我俩就可以， 我们俩就 谢谢 就可以找刚才那个看门大爷， 看门大爷去，哎，在那儿，真是实现自己的再就业。 哎，对，早上起来呢，大半缸子泡上高沫啊，我们也打开收音机听雄鸡唱晓， 嗯，是啊，这感觉不错。今天的两个话题，一个是说说国足中秋节积极的备战战越南，国足能强势反弹吗？ 嗯， Leapfrog 说打越南还用反弹吗？应该能赢吧， 嗯， 一线队。就实力而言咱还是有一些优势的吧。您听这话，就是这些得霸得霸，就是说着自己都不是特别的自信， 加上这个语气助词就表明了您当时的信心是吧。宋彦军也说了，防止对手打防守反击，专注度要提高，这样的话呢赢下比赛没有问题。其实大家还是觉得在整体实力上我们还是要占优的，最重要的就是在这场比赛之前能不能够把你真实的水平啊，通过训练通过调整在比赛场上发挥出来，这是最关键的。另外在昨天的时候呢，全运会的男篮比赛也已经打响， U22 的男篮北京男篮战胜了湖北。那通过这一场比赛，大家怎么来分析现在咱北京男篮这支球队的实力呢？另外像小曾啊，对吧，像范一鸣啊，这些年轻人，在未来会能够达到什么样的高度。 可以继续来跟我们互动啊，先听听专家们的分析。马德老师也是说，最近国足这整体的训练量还是比较大的，还在一个体能储备的阶段。 目前整个这个国家队呢，就是天气情况呢明显要好多，不能说就是说没有影响，影响肯定有，毕竟温度还是摆在那边嘛。但是呢就是说相比之前整个影响呢要好很多，就是说在晚上进行训练的时候人啊会感觉舒服了很多，当然整个这个消耗还是很大的。从目前的整个情况来看呢，就量是确实是比较大，但是现在也是没有办法，因为队伍 目标大家都非常明确，就是为了打好10月7号以及12号两场世预赛，特别是打越南队这场比赛非常关键，再累的话呢大家也都能够扛着。那么这两天的整个这个训练情况来看呢，就是说是好的一方面就是 反正现在从沙加传回来的各种各样的信息跟战澳大利亚之前还是有区别的啊，至少我们看到比如说说内部有比较清晰的认识啊，知道越南最近几年来进步比较明显啊，之前双方九场正式比赛虽然咱是全胜，国际排名也明显的高于对手，但是这个越南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对手，如果不能拿到三分的话，那12强赛基本上可以宣告已经是半路就到这儿了， 就可以备战下一届世界杯预选赛了 对，就是等于说半截儿您没什么希望了吗？ 对，今年就这一届世界杯预选赛不是这一届是吧， 不是这一届， 就是、下一届 啊，下一届， 下一届的世界杯预选赛我们的备战开始时间有点推迟了，往年这时候就已经开始备战了， 是吧， 就是12强赛头些年都没咱们什么事儿，踢完小组赛的时候就开始备战下一届了。 对， 这一次呢现在12强赛上咱再折腾折腾。但是呢最近也是接受了一些媒体的采访啊，咱们国足的队员有表态，包括像阿洛伊笑也就是洛国富是吧，说一定要力拼对手。其实我特别同意天鹰在他社交媒体当中发那段话。说这个什么时候就在对于国足的队员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说一个拼字儿，这也是让我们感觉有一点这个悲哀的一件事情。就你在打越南这样的比赛的时候，作为不管是国脚也好还是说教练也好，你们应该更多谈论的是在技战术层面上如何去准备，而不是简简单单就说一个 拼字儿啊。你看对谁，你说跟日本跟澳大利亚说我拼了啊，也就是明白这其中的意思，我们技不如人嘛。 对啊， 但是你跟越南，这不是应该是思路很清晰的。 对，就像中考、高考之前是吧？孩子在家复习啊，这个家长也好，老师也好，问问他说是你这个考试之前这个复习，你得抓点重点啊。孩子给你回答：好嘞，我努力啊，我一定努力。 就是务虚不务实啊，这心里听着更没底了。 对。所以呢在面对越南的这场比赛的时候呢，我倒是真的觉得不是简简单单你就用一个拼字儿的拼，这是必须的，那你得拼到点儿上，你得知道拼什么，不能光是一个拼，拼确实是基础，但是你要是拼不到点儿上，这还不如说你就踏踏实实的你就解决一个问题呢。 就是解决这个实际层面的问题，那所以说需要沦落到对越南也表达出信心，那战胜强队的来战胜的那种程度哈，说明当对手在进步的时候，国足是在不断的退化，连原地踏步都做不到。02年这以后真要成为半个世纪的绝版吗？啊，就是能够进入到世界杯的决赛圈啊，我是曼联说那就得看怎么拼出这个基本盘了。其实打越南我们应该是有一个基本盘在这儿的。 对，你就比如说像申秋所说的嘛，关键的就是针对性的训练，对吧，你得针对对手的特点，然后呢有应对的方式，比如这场比赛你到底是想以攻为主，还是打攻守平衡，还是说我就这场比赛不能输，我就以防守反击的态势，你要有一个首先战略的方向，然后呢就是具体的战术安排了，你得有针对性，定位球怎么弄，定位球怎么攻，定位球怎么防，对吧，这三条线当中进攻组织到底交给谁，是以边路为主还是以中路为主，都是需要去进一步明确。你接受采访的时候呢，可能说点这个让大家会觉得 心里踏实 有底，你场上这么是不是这么踢，对吧， 不爱的 你是不是放烟雾弹说我们就打防守反击，这没关系，你说完了之后大家总觉得我能看见点什么。 瞧着呗，在微博上说现在 咱不带唱高调喊口号啊，就实事求是的讲，国足现在此刻的心理，对越南的比赛，从李铁到球员，绝对就是心里没底。想想前两场那个舆论里边啊，一片信心倍增的鼓噪之下，输得备受打击，再加上那么长时间，带引号啊，与世隔绝的封闭集训，要是对马上到来这场比赛信心爆棚，那就违反自然规律了。信心爆棚肯定是不会的，而且经历了跟澳大利亚这种轻敌的，没有资本却轻敌的这个经历，相信现在全队上下不会再出现什么爆棚的这种情况了。可是更关键的是，就我们什么时候能把自己这心里认清自己啊？我们既不妄自菲薄，但是也不过分的去，高估自己。 我听出来了啊，惠小凡这批评我呢、 怎么呢？ 对吧？我最近跟这个朋友又打了新一波的赌、当时你记不记得咱们上节目的时候说的澳大利亚？我说预计2-1赢， 2-1，对吧？ 对，因为呢，我们说这两场比赛要拿这比2.5分要多啊。当时他们就说我冲动了啊，然后结果10月份这两场球呢，我们几个人又重新又 开始了， 哎、我们还是坚定的站在，2.5分以上，依然对国足充满了信心、 对越南的讲话，应该真是必须得有 这点信心。因为我们也觉得啊，当时就是说客场打沙特呢，到利雅得那儿咱也就不用想太多了，是吧？和这个9月份的两场球一样，第二场比赛咱暂且不考虑，所有的宝压在第一场。 现在越南这场。也得翻身啊！你这小团队也得翻身。 我们就坚定的相信国足还能够拿三分啊！ 就必须这三分在越南身上，这要是拿不下来，真的后边的比赛基本上就可以说交代了啊！ 对，但是我们可以盲目乐观，是吧？对于球队来讲，你不能像我们这样，这咱毕竟是球迷，不是？ 乐说，你看又冲动了， 又冲动 了啊！麦西穆斯说，按照越南近些年的飞速发展，如果咱们没有规划球员，打越南真的只能是去拼了。但是我们确实是有这么多的规划呀，还没有取胜的话，那就是这一届班子的彻底失败。我觉得这说的一点都不为过哈，特别的中肯。 对，你做规划到底目的是什么， 就是规划有没有规划。 这是非常关键的。那你在整体大的规划上如果出现了偏差，在一些小的细节上想要去纠正，这就很难了。 吴梦生说，没有资本还轻敌，那就叫狂妄啊！真是不知道自己是谁了啊，找不着北了。就现在千万别再出现这样的情况。 但是宁波就说嘛，咱也别打越南紧张的不得了，是吧？确实是。从实力对比来讲，国足的这个实力和越南的这个对比，应该给我们带来的信心远大于前两场比赛。 对，一个是正视自己，看清自己，就我们在身体上、速度上面对越南的时候，还是有优势的啊，把这些优势都把握住。还是特别的不乐观啊！说打越南，他觉得基本上就是一分的能力啊。那是谁给国足的勇气，认为在澳大利亚身上也能拿一分呢？如果真的我们的实力对越南就是一分的话啊，说三分真够呛，我觉得这有点过于看低国足了吧？ 之前也有思域说哈，说打越南队用这么苦恼吗？是吧？这太没出息了这。但是李大本说，正是差距才是正途。咱们也不说是差距，咱们至少要看到人家越南在过去的十几年间对于青训足球踏踏实实的认真的执行和努力。这个其实才是差距，不是说实力上的差距，是态度上的差距，是认知上的差距。这个是最关键。 我是谁谁是我，说得听你们这么分析，国足基本上没戏了。说现在国足应该每场争胜，就是死拼，还有别的路吗？接下来又产生了像广州队这种情况啊，这大批的规划球员其实也心里会受到一定的波动跟影响啊。所以真的那就 对，尤其像托尼韦嘛就说的，就是这些规划球员大部分都是广州队的，而且国脚广州队的也很多。你说让他们 内心真的就毫无波澜，这也很难， 有点难为人。 你说你这一天训练挺辛苦的，然后往床上一躺，拿开手机还没有给家里人发个消息呢，直接推送过来了，说自己的老东家要黄。 嗯， 你说这球员会是一什么 样的心 态，什么感觉，对吧？ 我这心里没招没落，我可能回来之后，发现哎，我的东家不见了， 没了，哎， 不见了，我得需要换一新东家了。志宏春秋说，世界上恐怕像我们这样给国家队如此之大的力度啊，一路绿灯，联赛让路，后勤保障，主席压阵，球迷期盼的这种情况也少见啊。赢下越南，这就是硬道理，没有旁的路可走。 所以也说了，国足想要战胜越南，哎，巧了不是？越南队内部会议也表达同样的意思。 哎，越南那屋也这么聊呢。 对， 在这个小组当中最关键的就是赢下中国队。 哎，这不巧了不是？ 对，所以这都是同样的心态，就看谁在临场的这种细节调整的能力。还有就是最关键的一点，咱们在之前说的，人越南在看我们和澳大利亚和日本的比赛的时候，能非常清晰的看明白啊，我们的失败在哪儿，不足在哪儿，那我们自己明不明白？ 那另外呢，在今天的时候，全运会五人制篮球比赛男子 U22 组呢依然会继续进行哈。刚才呢也有家里人在问今天有没有男篮的比赛，10点钟的时候呢北京男篮会和陕西队交手，如果赢了球咱们就提前一轮晋级到了4强，这也是相当不错的一个成绩。而且在昨天的比赛的过程当中呢，已经看到了咱们这些年轻人，包括像曾凡博呀，包括像范一鸣啊，在比赛中所发挥出来的天赋啊，这个天赋如果再假以时日历经磨练，可能对于北京篮球来讲是非常宝贵的财富。 那我们也是听听评论员刘潇带来的分析，那他也是点评了曾凡博的表现，准备充分，错位攻击啊，发挥这个突破得分的能力，确实是很惊艳的，拿下湖北，北京男篮是基本锁定了一个4强的席位， 完成了他们在全运会上的决赛圈里的第一场比赛，赢了湖北。这场比赛呢，其实在之前呢，我个人感觉就是北京队就很有机会去战胜对手。这场比赛曾凡博的表现是非常的抢眼，拿了全队最高的得分。他之所以有这么一个突出的表现，一方面是他在最近这段时间个人的训练包括跟队的训练都做得非常好，另一方面呢，在这个比赛当中他的位置上等于是一个错位的感觉，因为他的身高已经接近于一个内线的身高了，然后呢又有非常好的身体能力，包括这个运动战的这种进攻能力，对于对方来说就是同位置上很难找到合适的人去防守他。湖北队这次的内线啊，报名的内线李慕豪没有去，同时呢卢毅文也没有出场，那么他们的内线实际上是比较吃亏的，因为他的其他的队员打绝大部分是来自于 NBL 联赛的这个湖北队，整体的这种战术水平啊，攻防水平个人能力上来讲，对于就是跟这些 CBA 球员和 CBA 青年队的球员相比，特别像曾凡博这种比较突出的啊，潜力未来的潜力之星相比，还是有一定差距的。所以说，曾凡博有比较好的表现啊，也是比较正常的啊。他们对于这样一个既有高度又有灵活性啊，同时又有一定的投射能力的球员，就很难去防守。啊，所以说啊，另一方面还有就是说，对曾凡博的这种准备恐怕也不是很足，因为曾凡博在预赛阶段并没有代表北京队的 U22，而是代表的是 U19的这个球队去参加的比赛，所以说他们并而且到后期还受伤啊，并没有这个这支湖北队并没有跟这个曾凡博交过手，所以并不太了解他，所以到最后他有这样一个表现，我觉得也是很正常的。北京队这次在出征前啊，谢立斌指导就说过说有机会争取4强，那么这场比赛赢掉之后啊，北京队实际上基本上可以说啊确保能够拿到一个4强席位，因为小组的前两名啊就会成为就会出现成为4强。湖北队是北京队必须要战胜的其中的一个对手，另外一个就是同组的最弱的陕西队，那么陕西队我们也知道在昨天的比赛当中大比分输给了辽宁队啊，从实力上来讲他们跟北京队还是有比较大的差距的，所以说北京队战胜东道主陕西队应该不是太大的问题。那么你赢了两场比赛以后，即便最后输给辽宁啊，或者说跟辽宁的比赛中打得不好啊，没有能赢下来，但实际上也基本上可以确保小组前两名，因为湖北队要战胜辽宁的 可能性也不是很大，因为毕竟这支辽宁队，除了他们是全运会的卫冕冠军，那么我们看到增加了周琦的辽宁队啊，基本上可以达到一个 CBA 冠军级别的球队，所以说像这个组不出意外的话，第一名应该是辽宁队。那么北京队在战胜了湖北之后，很有希望，只要不出意外，应该是作为小组第二能够出现，那么也就是说杀直接杀进四强。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呢，也正印证了这个谢立斌指导在赛前所说的，北京队确实创造出了这个进入四强的机会。 好，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哈。对于国足，你看，就虽然说平时的日子里边国足经常时不时的给咱添回堵啊，大家也是恨铁不成钢，但是一到了关键的场次，您说您能憋得住不看国足吗？ 嗯， 还是不行的。 就是 就是哈。这边有家里人提议说，哎，有热有余是吧，说让恒大的这几位规划球员全给马场上啊，就这回踢越南不能再我们再藏着掖着放替补席上，让他们真正的在这世界杯的正赛赛场上去证明一下，给下家证明一下自己的实力。 这让我想起了在这个职业篮球赛场当中叫什么合同年 啊，合同年 是吧，合同年一般都会有好表现，为什么呢？为了下一份大合同。那现在呢，为了找工作是吧，你也得在赛场当中表现出你的能力。核桃呢也说让国足在赛场上踢出要高薪的劲头来， 要高薪啊，就得证明一下自己有拿高薪的能力。 在联赛跟这个俱乐部谈合同谈高薪的时候，都可霸气了是吧，在球场上咱也把这份霸气展现出来。 对， 彬彬有礼呢都说，我觉得呀，在战略上要藐视越南，但是呢在战术上要重视对手。 是， 但是我总感觉现在呢调过来了， 就战术上 咱在战略上特别重视对手，我们要拼啊， 就战术上有点藐视人家。 在战术上不知道是不是藐视，还是说咱真没什么战术，反正现在听不到说在战术上我们怎么去解决这场比赛。反而更多都是在战略上，我们要拼，我们要努力啊，我们要做好后勤保障是吧，但是 全是喊口号的。 但是在具体战术执行方面，希望是保密吧，希望是一场重要的比赛之前，哎，保密，不让对方知道我们有什么战术。 这还有什么藏？咱有什么呀？真是，这前两场就让我们看的云里雾里的，打澳大利亚、打日本都没有一个成型的、成体系的套路。 这还有什么可藏着掖着的？ 就是这到了打越南了， 你这特别让我，这其实你应该有感觉呀。你比如说那个小腾同学是吧，他要有一个特别好的玩具，他不想让你玩的时候他就藏着掖着 啊， 就是可能在你看来 小心眼， 在你看来就这东西对吧，就我不惜的玩这个呀，但是人家不觉得，人家觉得不行，我得藏着掖着，我得把它藏起来，不能让其他的小朋友们看见。 是这个意思。不，这也不是这胜负一场直接就是决定生死的呀，跟越南这个 不，那我这个 也得藏起来， 我得藏起来。 呵，这战术这东西现在还真当收藏家当宝贝了，这就很麻烦啊。就如果跟越南我们还是没有一个自己特别清晰的思路，不了解对手也不了解自己的话，那这十二强赛我们不是说一定要出现怎么着，这本来对国足来讲就是一强人所难的要求，而是我们这来一趟这交的学费，您得学会点什么，明明白白的。现在感觉还是有点盲目、迷茫。 你看，像风雨中的雪月也在说四年前咱还差点打进那个附加赛呢，对吧？就差一场球嘛， 就一口气的事。 前四场比赛一平三负，后来呢换帅之后球队有一波连胜，高歌猛进。说这一次加入这么多规划球员，这怎么还不如上届了呢？ 关老爷说感觉越南啊就好比是以前考试二三十分那水平的，现在通过了努力能考四五十分了，咱们觉得人进步大，但是要是越南再往上走也难，而咱们呢就是五六十分，有时候赶上了能考一及格，但是大多数情况就是不及格。那上一届十二强赛咱差一丢丢 能闯进决赛圈，应该是及格往上吧。啊，但这一回真的就从越南这场开始啊。 上一届正好赶上最后那两道大题呢，咱蒙上了， 蒙上了， 对吧？咱把韩国赢了。 但是后边跟叙利亚这个又显了原形。这就是学渣嘛。 对对对， 有的时候能蒙一两道，但是真正的靠实力的时候还是会原形毕露。 但是六六四五说前两场啊，那叫烟雾弹，知道吗？ 哦，有这层意思啊。 这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期待啊，期待这前两场这个烟雾弹。就怕这个就没呛着别人，把咱自己给呛着了 啊，把自己给整懵了啊，弄晕了。乐乐乐说，对李铁而言，越南就是生死战啊，这个帅位能不能保得住，这个五六年的长约是不是会坚决的履行到底，就这一场了。我觉得这说的也一点都没毛病。 我倒不觉得就这一场吧， 不止这一场，还有沙特那一场。 我觉得 前面四场 至少在从西亚回来之前， 哦， 咱不会换帅， 啊，但是 因为你换了帅，现在恐怕也没人能去， 谁接呢？ 是吧？ 没人接手。但是真要是跟越南出了什么差池，没拿这三分， 肯定是压力更大，后面的比赛踢起来会更别扭，就没有办法进入到一个顺畅，他有可能会进入到一种恶性的死循环当中。因为成绩的不好导致大家心理压力过大，导致在战术和人员使用当中的一些紧张啊、误判啊，对吧？然后从而在后续产生的结果就是你又输掉下一场比赛，继续陷入到这样一个死循环当中。希望这场面对越南的时候是一个及时止步、及时止住下滑的一个关键时期。 The Three 说，说实话好期待十月八号的雄鸡 啊 ！此时此刻就开始哈，就我们 我也特别期待，你知道吗？ 关键是四五哥总给自己立 flag， 你说这能让人不期待吗？这回这国足成不成就看四五哥了，他们这小团体，你们可一定得给力啊！ 就我们必须得在这儿给加加油，发发功， 对 吧？ 您不会有什么玄学吧？我。就往前倒，七公里说这还有什么战术啊？弄三前锋，五后卫，俩人 想 干 嘛干嘛？ 想 干 嘛？这不得了了，弄一战术特精妙，好像每分钟都有不同战术，这也用不上啊。对，所以真是就是了解自己，了解对手，这不管是面对多么强大的实力的对面的人啊，这也能够有自己的那一套，这是最关键的。 刚才说到这个烟雾弹的事儿哈，一、 嗯、 号线就说了，那咱这烟雾也太大了吧？托尼维也说，就算是学霸是吧、 嗯， 他也没那么大勇气，高考前先让两科啊。 是啊，你说先饶两场，这真是啊， 对。 对， 但是吴孟生还是有信心的，说只要咱自不要自这不往下出溜。往回爬，咱都比越南往回爬得快。 那出溜的就一定是别人。零八格说，难得马老师有这么心平气和报道国足的那个语气哈，听惯了吉日白脸的语气，不知道跟越南踢完之后会不会又那样了。反正是 保持啊，希望马老师保持。 对，反正踢完澳大利亚之后是给马老师气够呛啊、 嗯， 所有的一切跟前面采访的时候了解到那些什么技战术的，那个面貌完全就是相反的， 包括之前的一些准备啊，介绍的就是备战各方面相当的充分，很细致。但是打完那场比赛之后呢，真的是把马老师气着了。咱们，我想十月八号那场球是不是继续就预定一下连线马德兴老师 啊？就为了保护马老师的头发，国足也得加把劲。 但人家关老爷说了吧，上届世预赛咱让了四场呢啊，这次咱没那个实力是吧？ 是， 时间马上就要到了啊！提醒大家，1025动生活，首都体育大学的教授严守福为大家会介绍秋季体育锻炼的注意事项。 欢迎您到时收听，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再见。 国庆中秋去哪儿？ 去哪儿都是人，哎。 我们一起去探险吧！招商银行小招喵，冒险岛号抵达赛特奥特莱斯，和我一起寻找传说中的惊喜吧！ 小 招 喵 在快闪 电 现 场 等 你 哦，就在北京赛特奥莱。